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2月25日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系萧乐文啦。嗱，财政预算案咧就早前咧就系已经讲咗其中一个措施，都系一个新由嚟嘅，就系、是、立法会规管咧啲业主咧系追讨指定行业嘅租金嘅行为，咁就而家话为期3个月啦，最多系去到6个月啦。寻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初步咧就会有一个划线，可能系以今年1月1日计，咁啊暂缓第五波疫情之下，嗰啲嘅欠租啦，咁今年之前嗰啲欠租咧，都要跟翻原本租约咧，系可以处理，即系话啲业主咧，理论上可以追翻嘅咁。另外一個同住宅租金咧係扣税咧有關係嘅，就話扣税上限咧就去到100,000啦，預計咧第二季係交去立法會審議。對於一啲租緊樓冇物業嘅人士，呢一筆錢又幫到幾多咧？咁另外就好多人都有叫做受惠到噶啦，就關於消費券10,000。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18，唔同嘅情況對於一啲嘅措施，你自己覺得對你嘅幫助影響係啲咩咧？1831咧，讲下你嘅睇法。再稍后时间咧，我哋都会讲一啲咧同财经啊、金融咧有关嘅一啲嘅题目嘅。咁又今次预算案咧都涉猎到唔少嘅。咁呢个咧就后少少嘅部分会再倾。而家咧就请嚟咧局长啊，喺我哋嘅视像方式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早晨。 早晨啊， 罗敏。早晨啊，局长。先讲下头先讲到追租啊嘅暂缓追租嗰个嘅措施啦，就话3至6个月就系向一啲指定行业系用立法嘅方式咧，系唔俾啲业主去追一啲嘅租客嘅租金嘅。我见咧就话希望俾一啲中小企咧就系唞气嘅空间咁。会唔会有一个嘅感觉，而家都话啊帮咗租户，但系对于业主嚟讲，可能就会有一啲嘅损失，会唔会有啲补偿俾翻业主咧？又 其实我哋都最近咧喺自从司长喺礼拜三啦吓，即系讲咗呢个措施之后，我都听到好多社会各界吓，即系方方面面咧，即系有业主嘅，亦都有租客嘅，亦都有成个社会群体大嘅意见同意见吓。咁其实你睇翻我哋嘅初心咧，就正如你所讲，都系想系去缓减翻咧依家疫情对商业租户嘅一啲影响，因为呢个系有眼睇到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好多人带出嘅角度，就是、业主嘅角度啦。咁成日今次我哋呢一个嘅建议咧，就唔系话我哋投啲咩钱落去，而系更加多咧，就系话咧。是希望通過呢個咁嘅法律工具，可以咧有一個空間嚇，俾咧係業主同埋租客咧係可以有一個咧係回旋嘅一個機會。即係坦白講咧，好多情況之下，雖然咧係話有情況係租户俾唔到租，咁咧導致業主要有啲行動，但係呢一個咧其實係租户同埋業主之間嘅關係咧係有好多嘅損耗嘅。因為其實好多情況之下，其實大家嘅利益咧，有時未至於係去到咧係要話我踢你走嘅呢個咁嘅對立狀態嘅，係可以咧係有時係話從我業主嘅角度，如果租客係留低，而同一時間咧佢因為短期嘅一啲資金流嘅問題，導致佢可能俾唔到租金嚇。咁如果繼續落去嘅話，當疫情緩和啦，經濟恢復啦，生意做翻起啦，咁其實租客可能又能夠俾得起租啦。咁其實咧，如果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好快咁樣之前換咗個租客，同業主嘅角度咧，未必一定咧係一個最佳嘅選項嚟啊。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從一個業主嘅角度，如果你話係要揾租客或者咧係要換租客，其實都係有一個咧成本，唔好理係一個財政方面嘅成本或者時間方面嘅成本啦。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咧係有呢個建議咧，就係、是、希望咧都係有即使喺疫情。即使咧係需要租户係受到影響，但其實咧希望揾到一個位咧，其實係 業主同埋租户之間咧，其實係有一個咧重疊嘅利益嘅。而呢個利益咧就係咧喺呢一個咁嘅疫情之下，其實如果租户有個短期嘅一個財困，俾唔到租，其實大家咧可以係通過一個咁嘅安排。是可以咧，係能夠咧，係共度時間。 嗯嗯，嗱、這個明白嘅，各位一啲嘅鋪頭嘅租户又好啦，業主又好啦，點睇呢個措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不過的確咧，見到呢段呢幾日咧，即係出咗預算案之後咧，有一啲譬如鋪位嘅業主嘅組織咧，都話啊，你喺法律上就係保護一啲嘅租客啦，用呢一個方式。咁但係又冇硬性，因為而家你我見到政府嘅講法都係話要求銀行係彈性處理，如果一啲業主係還唔到款嘅時候咁。但系冇硬性，系要求銀行系唔追收一啲業主嘅還款嘅。呢、這、一個對於業主、對於租客係咪一度兩套嘅即係對待咧？咁樣合唔合理咧？ 其實呢一個嘅角度咧，都睇翻成個價值鏈啦嚇、啊。因為任何合約都有兩方面，有甲方、有業方，有上家、有下家。咁當然咧，學你話齋啦啊，雖然咧係租户可能咧係有一個短期嘅一個財困。因為疫情影響，經濟情況影響，咁業主可能有啲情況係可能佢仲要係已經係用個租金嚟俾一個按揭嘅，又或者係話咧可能佢要再融資嘅、啊、其實可能佢自己都有一定嘅一啲嘅財務嘅要求咧，需要去滿足嘅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次作為成個安排嘅一部分咧、啊、我哋都已經同金管局方面咧就係、是、去傾過，就係、是、希望咧喺呢個角度咧係能夠，如果係因為一啲租客俾唔到租。而導致咧呢啲業主係唔能夠係俾到按揭嘅一啲嘅付款嘅話，係可以有個安排喺度嚇。咁所以呢啲咧係其實係成套嘅一部分嚟嘅。 但銀行可以唔跟嘅嘛，係咪？照佢哋還唔到款都可以係即係未必係體諒嘅態度，亦都可以嘅，係咪咧？ 因為其實呢一方面咧，我同金管局都係已經傾過呢一方面嘅，同埋始終我哋講緊成條例，我哋係一個三個月。的一個安排，咁所以同一時間咧，係我哋應該整全嘅考慮方案措施嘅成個個效益啊，因為始終就係話，其實係業主、租户、銀行同埋方方面面咧，都係有一個好多嘅方面咧，可以通過啲安排咧，係能夠有一個咧共同時間嘅作用。 嗱，就算未必係爭銀行錢要還款啦，個個月，我見到有啲聽眾尋日都打去節目，就係話佢哋一啲商鋪嘅業主係，第二佢哋本身都係一啲退休人士啊，係老人家嚟嘅，靠收租過活嘅一啲小業主，咁啊，尋日司長都話會再諗諗呢一個嘅情況啦。咁點睇呢一班人咧？佢哋如果真係喺立法咗之後，一啲嘅租客可以有權短期內唔交租，對佢哋就好直接影響咯。呢班人嘅生活有冇諗過咧？ 其實係兩方面啊。其實一方面其實係如果係你係正如你所講啦，就係、是、嗰個小業主。其實可能佢嗰個鋪咧係已經係仲有啲按揭安排嘅，佢需要靠個租金啊嚟作為一個嘅付款嘅一部分咧。其實咧，我哋已經通過咧係金管局嘅一個討論，就係、是、通過喺銀行嘅層面咧係能夠有個安排處理咗。咁、另一方面啊，就係、是、話一啲可能係已經係其他嗰啲情況，頭先你講嘅情況咧，其實咧係喺我哋整個。嗰、那個法案嘅草擬嘅時候咧，都依家係睇下有邊嘅方面咧係可以去優化嘅咁、所以呢啲咧都係我哋依家係希望聽咗唔同嘅意見之後咧，係能夠咧係有一個咧係比較整全嘅一個嘅考慮。 嗰啲租户咧係有冇話係即係所謂受疫情影響或者指定行業嘅租户咧？有冇話係包括邊一啲？即係我舉個例啦，有啲人就係話疫情之下有一啲嘅，譬如零售業嚟講咧，譬如超市都好啦，可能生意未必太受影響嘅。佢哋係咪都係如果立咗法之後有機會係可以短期內都唔交租住咧？如果咁做有會唔會即係未必好對準一啲即係？應該需要接受幫助的一啲嘅租客咧。 其實今次呢個咁嘅法案嘅目標咧係好聚焦嘅。真係一啲咧係因為緩呢個疫情而影響嘅一啲商業租户咁所以喺我哋法例入面依家草擬緊嘅一個建議咧，都會係寫清楚咧嗰啲嘅處所係乜嘢處所咧係可以受惠。咁依家嘅構思咧，基本上係當然係包括599F 章下面嘅表列處所啦，即係例如係呢個遊戲機中心、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卡拉 OK 嘅場所、酒店或者賓館、派對房間、理髮店、街市或者市集等等。 亦都包括咧就係餐飲業務嘅處所、幼兒中心、幼稚園，亦都係大家可能比較關心嘅一啲經營旅行代理商啊、職業介紹所啊，同埋咧其他啲咧係舉辦流行音樂會啊，同埋藝術文化界表演藝術團體嘅一啲嘅營運處所啊。所以我哋希望咧係以呢、這個以行業作為一個嘅區分嘅方式。令到咧就係話今次成個嗰個法案咧能夠更加聚焦， 但係咪話零售業係包嘅？ 係零售店鋪係包嘅， 即係所以我先舉個例子，譬如超級市場呢一類都係包括在內嘅。 嗯，因為其實你睇翻成件事嘅初衷咧，都係話係幫一啲俾唔到租金嗰啲啊，咁、所以咧係其實即係坦白講，即係有頭髮冇人想做辣呢嘅啊，即係真係話係受呢個經濟情況影響，受疫情影響做唔到生意。或者因為咁咧，而點解大跌，先至有呢個咧係俾唔到租金呢個咁嘅情況，而令到咧係可能業主啊喺冇法例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冇呢條法例情況之下咧，佢有啲行動啊，咁所以咧係我哋嘅聚焦咧，真係一啲咧係啲係受疫情影響嘅呢啲咁嘅啊唔同行業嘅一啲嘅處所。 嗯，但理論上就可能不能排除有一啲未必受疫情影響都可能囊括埋去，例如我頭先提及嘅超市呢個例子，係咪咧？ 但始終你睇翻現實咧，啊，真係你要睇翻唔同嘅情況嘅業務，係咪真係俾唔到租金咧？咁樣，即、 okay. 我覺得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 好啊，嗱，有無論業主又好，租客好啦，今次都提到嘅措施其實係延遲嗰個還款啦，即係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後，始終都係要還嘅，唔係話唔使還嘅咁。有啲就話租客如果要一筆過去交呢啲租，會唔會更加困難咧？咁會唔會出現嗰個走數嘅情況？如果走咗數嘅話，啲業主係咪靠自己去追翻筆錢就得咧？會唔會都令到業主有好多嘅麻煩喺呢一個過程之中？政府呢個位有冇一啲嘢可以幫到佢哋咧？ 其實係你睇翻今次嗰個預算案咧，其實我哋係如果好整全咁睇咧嚇，其實係做一次性嘅一啲嘅逆周期措施咧，嗰、那個總嘅一個量咧係差唔多成係1700億嘅嚇，咁、同個人層面咧就差唔多係成900多億啊，同企業嘅層面都超過100億嚇，咁、所以從呢幾個角度咧，其實我哋覺得呢個預算案本身其實係希望喺疫情之下。在現在經濟情況咁嚴峻咧，係希望咧係能夠咧係俾我哋成個社會同埋經濟有個及時嘅一個支持或者及時雨咧，係能夠咧係進一步咧去緩解今次呢個疫情同埋對經濟嘅影響啊。咁其實頭先你講翻具體啲，今次呢個情況啊，就係話一啲唔同嘅一啲嘅措施嚇，即係例如話我哋今次呢個法案嘅具體影響。其實我哋覺得整全咁睇咧，其實我哋好多唔同嘅措施咧，都係希望社會各界能夠咧，唔單止係個別嘅層面，同埋成個更加大範圍嘅社會層面，都能夠咧係因為今次嘅呢個預算案啲安排咧，係能夠得到。 嗯，另外頭先都介紹過租金扣税嘅呢個預算案提到就話住宅租金咧開始扣税，適用係一啲冇物業嘅薪俸税納税人啦，咁每年上限100,000元啦。就政府話預收入咧會因為咁樣每年減咗33億，係咪即係就咁33億除翻100,000，你哋其實係預30,000多人受惠定係點樣㗎？有冇預幾多人受惠嘅呢個係？ 其實我哋依家嘅受惠人數嘅估計咧係大概係43萬。 嗯，这个是怎样计出来？是不是纯粹是计纳税人，定是计住户，定是怎样的？这个是 哦，是纳税人，是啦，即是我们现在讲的受惠估计人数呢，是大概是43万名租住私人物业的纳税人，因为你没有纳税就没有东西好扣的。 嗯，因為尋日咧就都問過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簽約嘅係同住嘅家人，但係嗰個人未必係一個交税嘅人啦。咁今次嗰個政策係咪就未必幫到佢哋有一個扣税？即係唔會話啊，我係簽約嗰個人，我係同住家人扣交税嗰個人咧，都可以喺交税嘅時候有一個扣税嘅措施。同住家人係冇呢個資格噶嘛？係咪？ 嗯，其實如果係嗰、那個你話同住嘅配偶。啊，訂立嘅租約咧就可以立作為呢個納税人扣税用。 嗯，純粹係配偶啫，即係譬如阿爸阿媽同仔女就冇噶啦，呢、這個關係。 啊，因為其實配偶呢個清楚嘅。啊，其實具體啲嚟講咧，我哋作為配套措施咧，我哋呢、這個稅局同事咧已經係將一啲相關嘅內容咧係擺曬喺網站上面。咁、所以如果係一啲比較特殊嘅情況或者個別嘅情況咧，其實咧我哋都有專門嘅啲 Q&A 可以解答嘅。 嗯，另外預算案講到差餉累進制咧，呢個淨係喺住宅物業嗰度係有嘅啫嘛，點解冇考慮埋喺非住宅物業嗰度都推埋呢、這個差餉累進制嘅？ 嗯，其實你都好清楚嘅呢、這個方面，因為今次我哋呢一個嘅累進制咧，就係講緊住宅啦。咁其實住宅同埋商業係都有一啲本質上面嘅唔同嘅、因為商業大家都知道其實係有好多包括百客，有好多唔同嘅行業有啲可能係我哋成日所講嘅 asset light 即係輕資產嘅，有啲咧可能係 asset heavy 嘅，即係重資產嘅即係可能有啲嘅佢做嘅嘢嘅負揸值好高嘅，例如做嗰啲創新金融科研但係佢用嘅地方好細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嘅重資產嘅例如係一啲大嘅一啲嘅需要人聚集嘅一啲嘅地方，例如話酒樓又或者係話一啲嘅活動嘅場所即雖然佢佔嘅地方好大，但係佢嗰個附加值或者佢產出嚟嗰個嘅賺到嘅嗰個收益咧，其實就相對一啲輕資產嘅一啲嘅行業咧，又冇咁多嘅。所以如果純粹係因為用嗰個嘅物業嘅大細咧，或者租值咧，而去定咧，就係睇翻同我哋所謂嘅用者能者多付嘅原則咧，可能有一啲唔協調嘅地方咁所以點解咧，我哋都係以呢個住宅嘅呢個咁嘅角度出發嚟推出呢一個嘅累進制嘅呢個安排。 OK， 嗱，有關於遇上嗰啲嘅措施，轉頭同局長咧再繼續傾，因為咧聽眾咧又打上嚟喎，聽一聽佢哋嘅睇法先啦。有張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啊，我姓張嘅。 係，請講。 副局長你好啊。 局長嚟嘅係。许正宇局 长，你好， 请讲，请讲。 你好，你好。我就 张生，你好，早晨。 系你早晨，我又有铺收租，又有楼收租，但系我那边商都系有按揭在身嘅。咁咧，我就已经同嗰啲租户共度咗时间噶啦，我都自动减租，都唔做任何动作噶啦吓。咁大家都系啲小生意。咁调翻转，我好想问一下，点解你要立法我去追？嗱，虽然我唔追啊，点解你要立法我去唔准我追？銀行追我，你嗱講下商討，銀行冇嘢同你傾嘅，我話俾你知。可能你自己咧，你可能太高啊，你飛低少少啊，你可能冇按揭冇剩嘅，但係我哋係有嘅。可唔可以你體察下啲民情嚇？每一個 level 都有每一個 level 嗰個難處啊。可唔可以你哋可唔可以貼地少少啫？唔好飛咁高，飛翻低啲。我唔話，我已經唔係好慘嗰一群嚟㗎啦，好唔係話乜嘢嚇，佢哋好慘嗰啲，我哋真係講真，唔收佢幾個月租，我哋真係完全冇問題。但你調翻轉問下銀行，如果唔收我幾個月還款，會點樣咩情況發生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講到業主嘅情況，仲有一個梁女士，我哋聽埋一次，我揾阿局長回應啊。梁女士早晨。 係早晨。 請講。 你好啊，局長主持人。 係請講。 因為咧。我咧就七十八歲啦，我喺香港咧六十幾年啦，咁咧死慳死抵死勤力買到啲地方，買到間鋪仔。而家你政府咧就將你哋嘅責任交咗落去我哋嗰度，其實你哋係咪應該注意下香港已經係自由市場嘅，自由買賣、自由租任，冇話佢唔搬，我哋業主。是要加租不俾佢搬，系咪？我哋大家都已经商议晒，而家我啲铺，我间铺咧租到去散货，三分一租都冇。 嗯。 咁如果话好彩有个人嚟啦，我租长租。而家你话容法例上容许佢欠我三个月租，我呢三个月食乜嘢？我供楼又点样？系咪啊？呢、這個自由市場啊，幾十年啊嘛。 OK， 好啊，唔該曬梁女士講到佢自己嘅情況啦，六十幾年嘅啦，咁有個鋪仔都講到話自由市場嗰個嘅點啊。不過局長都回應下兩個聽眾嗰個講法啦。 所以一方面咧，即係我都要多謝張生嘅，聽到 喂 聽到嘛？係，喺度咧，我多謝張生。 局長嗰、那個線路係咪有啲問題？係可能 你聽到我 係接到。 听到 吗？我们可能稍后再联络翻局长啊。头先就两位的听众啦，咁啊，咁就两个都讲到有关于咧即系铺收租个问题嘅。系局长喺度系咪啊？

早晨，罗文。 头先咧就听众有啲回应咗，咁啊，其实整体嚟讲都讲总结少少佢哋睇啲咩点啦，包括就系话佢哋靠呢一啲嘅租客交嘅租金嚟收租啦，咁但系佢哋有啲有按揭嘅，咁亦都有啲有主动减个租嘅，系咪要咁硬性用立法嘅方式去处理咧？咁另外有啲老人家嘅业主亦都系即系一啲租客嘅一啲嘅铺嘅业主嚟嘅，提到自由市场嘅问题，咁都可以回应一下，即系会唔会今次嘅措施对于一个合约精神啊或者自由市场嗰个嘅情况系有一个？衝擊喺度咧，又 好誒。頭先阿梁女士咧，同埋另外張生喺度嘅嗰啲意見咧，其實都係反映咗我哋喺呢個建議宣佈之後嘅一啲幾多唔同角度嘅一啲嘅睇法。咁張生嗰啲意見咧，我都回應咗啦一部分。咁或者我重點回應翻梁女士嘅梁女士嗰個觀點咧，就係關於嗰個私有財產權其實呢方面我哋係絕對重視嘅。因為睇翻你《基本法》第六同埋105條咧，係正正係講咧關於咧係私有財產權嘅保護，係話香港根基咁但係從呢個角度咧，其實我哋喺基本上喺成個草擬或者構思成個嗰個法律嘅時候咧，我一直都同我哋嘅律政司咧係好緊密嘅一個溝通同埋一個討論嘅。咁其實咧，今次呢個保護措施咧係唔會去剝奪咗業主嗰個上述呢個權力嘅淨係。暫緩有關業主在保護期入面終止欠租租户的租任啊，又或者是採取一些法律的行動所以咧，其實呢一方面咧，梁女士可以放心，其實我哋已經考慮咗。 但雖然佢哋暫時即係冇得攞租金住啦，之後一次過攞翻啦，當係即係叫做即係唔係話免咗啲租客唔使交租咁，但係呢一個其實涉唔涉及私有產權都有影響到咧，因為嗱呢段時間如果佢冇得收嗰個租，其實佢本身如果收咗租嘅話，可以作其他嘅投資，呢一個都係佢嘅私有產嘅之一嚟嘅喎，呢一個係咪真係唔完全受到影響，同埋完全唔會抵觸到基本法嗰個講法咧？ 咁都當然呢一個好具體嘅一個法律嘅分析啦。咁呢方面其實我哋同我哋律政司都係有好緊密嘅關係啦，去傾呢件事。 OK。 咁同埋另一方面，你睇翻其實更加廣義嚟講，其他可以話資本主義社會咧，包括英國、新加坡啊，都係有過類似嘅一啲法案。所以其實在我哋今次呢個構思同埋喺呢個內容入面咧，其實我哋都係考慮咗呢一點，亦都係咧係喺呢方面咧有呢個咁嘅暫緩方面嘅安排。 另外都想同局長講下一啲預算案其他嘅同你嗰個範疇都有關係嘅，因為其中提到咧就話國際金融中心啊，即係香港呢一個嘅地位咧，入邊提到十四五規劃咧明確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亦都提到話深化內地同香港金融市場嘅互聯互通等等嘅。咁我見到其中有一句就話會積極打造更活潑多元嘅金融市場，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講下即係具體方向係點樣咧？呢個 其實你睇翻我哋香港金融市場嘅優勢咧，我覺得係喺內地聯通方面咧，這個係一個好大發即係點樣香港作為一個門戶。或者作為一個窗口，令到咧外資或者國際嘅錢咧係有興趣入內地嘅時候咧，通過香港嚟做。咁呢個有角度。另一個角度咧就係我哋本地自己嘅市場因為我哋自己其實一個可以話係一個聚寶盤亦都係咧係匯聚咗投資者同埋咧係希望咧係融資嘅一啲嘅唔同嘅機構咁所以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嘅工作咧都係喺呢兩方面着力，點樣做大我哋自己本地市場。同埋咧，係打造更深、更廣同內地連通嘅呢啲咁嘅通道咁喺前者，你話打造我哋自己本地嘅市場咧，咁其實我哋過去一百年做嗰個上市改革，喺嗰個嘅生物科技公司或者新經濟公司方面咧，係好成功嘅我哋依家目前咧已經係全球咧僅次於美國喺生物科技融資方面排第二一個量咁我哋而家進一步咧，希望睇下喺一啲科技公司即係一啲牽涉研發嘅科技公司，會唔會可以用類似嘅邏輯能夠咧喺香港嘅呢個上市平台嘅上市因為佢哋呢啲公司其實同嗰啲生物科技公司咧都有一啲共通點前期需要擺多次去投研發做投資而回報比較長咁但係同一時間佢都有融資嘅需要咁所以呢啲咁另外同內地聯通啦，第二部分啦， 就包括我哋嚟緊嘅 ETF 通啊，亦都包括咧我哋點樣可以深化或者優化翻現有嘅理財通等。 讲有关于一啲即係其中一项呢就係从事先进科技或者具规模但未有盈利同埋业绩支持嘅科技呢係可以嚟港集资就話检视个上市規則㗎咁。咁即係话即使嗰啲科技呢係未有一啲收入啦同埋利润啦但係话佢有披露清楚或者有一个发展嘅里程碑呢都係研究俾佢哋上市。呢、這个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措施係咪都比较突破性同埋咩叫做从事先进技术啦包括啲乜嘢嘅系。 其实大家都知道嘅即係呢一个嘅剛才我都有喺回应返你上嘅问题都有簡單介紹過，因為你睇翻其實我哋過去做過升值公司，或者依家講緊嘅呢個先進科技公司咧，其實個本質都係類似嚇，好多啲嘅企業咧需要前期大量嘅資金或者資本做啲研發，然之後後期咧係更加長遠咁樣咧先有呢個回報。咁中間當然咧係有呢個咁嘅時間差，同一時間咧其實都有風險嘅嚇，所以點解咧係我哋要喺兩者之間做個平衡、能夠一套安排呢令到發行人願意在香港上市同一時間呢是能夠呢是吸引投資者來投資、其實看回、這一類的先進企業和這一個的、更加大範圍的經濟的角度來講呢其實、近這幾年可以這樣說其實科技呢是大大減低了創新科技的一些成本、即以往可能你企業或者自己要做創新科技或者做一些創新可能成本很高但因為科技真的很普及而且、不單止是一些硬件的方面的進步軟件方面的進步其實都很明顯變成大家創新科技的成本一低就變成創新科技的情況是很廣泛、所以剛才你講的是哪類型呢其實是方方面面類型都包括的、總之是為什麼是能夠是令到不單止是傳統產業更加先進又或者是新的產業有所提升其實都是呢啲先進產業的範圍。咁但係聚焦喺邊度咧？咁就係、聚焦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喺同投資者保護之間做個平衡嚇？因為你睇翻生物科技公司或者新經濟公司咧，佢哋有一啲咧係比較客觀嘅一啲里程碑嘅，例如話一啲嘅醫藥製業嚇，佢、可能咧係有一啲所謂臨床測試啊，或者一啲研究嘅一啲報告啊，佢呢啲其實一啲比較客觀嘅公認嘅一啲嘅所謂 milestone 里程碑咧。啲投資者可以喺即使佢冇業績，即使佢冇收入，但都能夠從呢啲咁嘅里程碑大概估值到呢間公司做呢件事，或者呢個產品，或者呢個研發嘅大概咩價值咧，願意擺咩錢落。咁但係先進科技就可能喺呢一方面就要去諗點樣咧係能夠咧喺一方面喺投資者嘅角度佢能夠估到值，同一時間咧融資者又覺得咧係有空間嚟香港融資。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依家我哋推進緊嘅方向。 有冇因為我見有啲即係評論呢一個措施嘅時候都提到啊，係咪都可能涉及一啲晶片製造啊、人工智能呢一類嘅科技咧？你哋心目中有冇邊一類企業，或者有冇預計個市場有幾多可以係適合嘅企業係因為你呢個措施又可以上到市咧？ 其實你睇翻我哋香港資本嗰啲更加大範圍金融市場嘅成功咧，其實我哋海納百川即係四大不捐啊，能夠滿足我哋要求嘅。能夠滿足我哋嘅呢啲咁嘅相關嘅一啲嘅標準嘅咧，咁我哋咧就歡迎佢哋嚟咧，係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去做生意、做融資、做投資咁所以其實喺呢一方面咧，正如頭先我介紹啦，呢、這個咁嘅創新嘅大趨勢咧，其實係好持續嘅，亦都係好明顯嘅因為依家方方面面其實唔單止係喺企業層面，喺個人層面、新世代嘅層面咧，其實大家對於創新嘅意欲、慾望。或者嗰個諗法咧係好強烈同埋同一時間咧喺企業嘅層面，對於創新點樣納入佢已有嘅一啲嘅傳統嘅或者現有嘅經濟運作模式咧，其實佢都好熱衷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好大嘅空間。 綠色金融我都想問一問，因為我見政府就講過即係首次發呢個綠色零售債券嘅成效要睇係點啦，先至決定下一步係咪會恆常去發呢個嘅零售綠債啦，同埋係咪調整個發行個規模啦。不過今次見其實咧首發呢一個嘅綠色零售債券咧，下個月先至係開放認購嘅。即係未知個市場反應係點啦，咁但係我見就預算案好似就已經決定話發行綠色零售債券嗰個金額唔少過100億嘅，點解會有呢個決定嘅？ 其實呢、這個綠色零售嘅呢個咁嘅概念咧，好坦白講係可以話係將金融同埋實體經濟結合，因為一直以嚟咧發債唔係一個新事物。咁我哋過去自己都係有發機構債啦，亦都包括咧，我哋從個人層面有發過呢個 iBond、消費 bond， 都有依家發緊嘅綠債。咁但係其實我哋今次呢個綠色零售債咧，就係用金融作為手段，希望咧能夠咧係促進翻我哋成個綠色經濟嘅發展。因為我哋攞翻嚟嘅錢咧，其實我哋係真係實實在在係擺落去呢啲咁嘅我哋綠色項目嘅。咁其實過去一段時間，我哋已經發咗差唔多係$70亿嘅呢個咁嘅綠色債券，咁其實已經係用喺我哋十幾個嗰啲政府相關嘅項目。咁因為喺配套我哋成個綠色債券計劃咧，其實我哋有一個綠色嘅債券框架，其實呢個框架同國際接軌嘅。咁喺呢個框架之下咧，有九大類嘅項目。呢啲我哋同環保局方面都好緊密嘅合作，即係包括例如係一啲嘅廢物回收啊。亦都包括一啲嘅資源嘅保育啊等等嘅唔同方面嘅一啲範疇嘅項目。咁過去兩年其實我哋都發咗兩期嘅綠色嘅債券嘅報告，將我哋過去收翻嚟嘅綠色債券嘅錢帶邊。但係今次咧，我哋更進一步做零售因為始終咧，你綠色經濟其實係每個人生活一部分，同埋我哋希望咧，就係綠色經濟嘅概念能夠即係飛入尋常百姓家即係咧能夠更加大範圍咁樣深入民心，同埋通過咧市民嘅參與咧，佢可以能夠感知到其實咧點樣係通過自己行動去推動個綠色嘅發展。不過呢個咧其實唔單止香港做緊，其實好多地方，包括例如係最近你見到英國啊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新加坡啊等等咧，都有類似呢啲咧，就係推動翻零售。去或者個人層面去參與綠色經濟咁所以呢啲係我哋依家今次成個理念嘅背後嘅推動力。 頭先阿局長就形容話希望飛入尋常百姓家啦，咁大家可能尋常百姓都好睇啲綠色債券嗰個回報嘅，有冇話預係即係嚟緊都係用一個同通脹水平掛鈎嘅方法啊，定係一個固定債息嘅方法㗎？如果綠色債券推嘅話？ 其實我哋咧今次嗰個最低嘅回報咧是2%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咁因為依家都未開始啦，我哋係3月1日開始咧成個安排，咁應該係3月22日發。咁我都好期待啦，睇下今次嘅反應係。 好啊，咁啊，局長喺呢個時候都再聽一下咧唔同嘅聽眾嘅意見，或者何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何太，请讲。系， 我想问咧，话发放嗰个消费券咧，系跟翻4月派嗰、那个合资格人士600多万人照系今次照派嘅。咁我想问咧，呢段时间咁多人移咗民，对香港系完全冇贡献、冇付出过嘅。咁对纳税人嚟讲，系咪好唔公平咧？系咪够乱咁派钱？咁财爷嗰边唔会睇住啲钱嚟用嘅咩？ 即系你建议就移咗民嗰啲就唔可以攞呢10000蚊啦，消费券系咪？ 咁啊，梗系当然啦，佢哋对香港有咩贡献，有咩付出啦，已经走咗啦。咁佢哋屋企人揸住啲八达通又可以使钱，咁点解要俾多啲钱佢？唔将呢啲钱俾翻啲基层真系有需要嘅人呢？ OK， 何太這個不如等下局長都回應一下先。 好，這個其實何太你好啊，早晨啊。咁其實呢個意見咧，其實我哋琴日喺我哋同立法會Finance Committee 喺開會嘅時候咧，都有議員提出嘅咁其實呢一方面咧，就係我哋理解嘅，即係呢一方面咧有啲咁嘅考慮，就係話係唔係？點解仲要係呢個咁嘅一啲所謂移民嘅人嚇，係咪應該都有咧？咁其實過去我哋上一次派消費券嘅時候咧，都係考慮到咧，就係話咧係真係要喺香港要住咗2年咁所以咧同埋你消費一定要喺本地消費啊嘛，咁所以咧就係咧其實有呢個咁嘅安排咁其實今次嘅消費券安排咧，就因為時間關係，我就希望咧係俾到成個社會同埋經濟有個及時雨啦。咁所以希望咧就係能夠快啲能夠俾到大家。咁所以我哋將佢兩件事就係10000蚊分兩批一批咧就係4月，希望咧係沿用上次一啲嘅數據同埋系統咧，能夠做咗出嚟先咁但係當然頭先何太嗰個觀點咧，都係有啲立法會議員嘅觀點，但係都要睇翻就係話具體操作點樣嚟做 啊，因為始終我哋香港係一個好自由嘅社會嚇、啊，出入境咧其實就係咪真係睇到你移咗民咧？咁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咧係啊要考慮嘅地方嚇。咁、啊、但係呢啲意見我係聽到嘅嚇。咁、啊、喺以後我哋成盤計劃推出嘅時候咧，啊，我哋希望喺方方面面嘅資料咧，我哋一次過咧去介紹俾大家。 OK， 好啊，仲有關女士打上嚟喎，早晨。 是早晨， 早晨，关女士，你讲哪方面啊？预算案方面 啊，我想讲关于这个租金，即是说要延迟三个月、再可能再三个月这个问题的。我本身都是一个退休人士来的。我自己有铺，咁就是租给租客啦。咁我就靠这些，我大部分的租金呢都用来做紧按揭的，即是要支付这个按揭啊，这些费用的。余下一好少部分呢去补贴我自己的生活，但是都不够的。我要靠积蓄，一部分积蓄来到补贴。咁现在听到政府这样讲呢，我自己很担心。都有两万份不到够的，因为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我的感觉呢就是，政府而家咧就係、是、好似慷他人之慨咁樣，即係變咗我哋作為業主咧，我哋同租客咧共度時間咗好多個月，但係倒翻轉頭，而家我哋面對呢樣嘢咧，好似覺得係好被逼去同意去處理呢件事，而我哋係冇咁嘅能力 啊。OK， 好啊，唔該曬關女士。仲有一個高先生，不如我哋一次過聽曬先，再揾阿局長去回應啊。有高生喺度嘅，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 局長係嘛？ 係，局長喺度。 冇錯。咁啊，局長啊，我有個即係鋪位收租啦。你話三月三月啦，唔追租。但我想知道咧，到時咧個租客走咗，我冇錢收啦。咁嗰筆租金，我是不是向政府租？除非政府现在立例呢，就立例不给追租，追不到租之后呢，我们追不到的租一定政府交给我们，那就行了，要会不会呢？ 即政府会不会有一个包底的做法？ 是的，没错了， 收不回 租，因为我们到时好蚀底，没人包底，我们没那个租客走了，我们怎么办？交不到六个月租的，而且我那个铺位呢就是七月呢就够租的，他而家系我减咗租俾佢噶，都系拖紧租噶，就一直都系交唔起。到时佢我一直唔租到租，咁佢到时咪走咯，走咗我冇租，我咪追进政府啊。 不过我都想问下， 肯画呢个例咧，咁我就会唔追租。到时我追进政府，可唔可以立埋呢条例咧？ 但 系咁嘅例应该咁样立埋翻。 OK， 明白高生。但我想问下高生，而家嗰个嘅铺位个租客系冇任何拖租嘅情况噶嘛？系咪噶？ 有啊，拖緊㗎喇，已經係 幾耐啊？ 佢就啱啱財政司報講完即係財政預算嗰時呢，佢即刻 voice 俾我，佢話唔可以追租啊，追親啦又要罰租金嘅三倍喎、啊，係咪啊？ 但我想知佢拖咗幾耐租嘅，已經係 佢而家係拖咗一個月，不過我減咗租俾佢啊，仲拖啊？ 減咗幾多啊？你啊？ 我哋靠啲租金嚟過活㗎。 減咗幾多租啦？呢段時間疫情之下。 我由三万几减到万几俾佢啦，已经系。 O、okay, K， 明白高生嗰个情况。嗱、两位都系业主嚟嘅，可唔可以揾下局长回应一下呢、這个？ 首先就系、 关 高生同埋关女士啦吓，多谢你嘅意见啦。咁第一咧，其实就其实呢啲我哋都听到嘅吓，即系点样能够咧系，尤其是头先关女士所讲咧，即系头先你听到话你瞓唔着吓，即系唔好瞓着吓，即系我哋都系咧系同心抗疫吓，同埋同一时间咧就系、是、我哋见到咧系嗰个都关到关女士关于话个安置嘅情况咧，正正系针对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哋咧就系、是、要咧。是同會同金管局已經同商討緊啊，點樣喺銀行方面咧做一啲安排嚇。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咧係其實進行緊嘅，亦都考慮到咧喺關女士嘅情況。咁至於高生頭先嗰個嘅建議咧，就係話係咪再抌錢入去咧？咁其實坦白講，即係我哋希望今次咧係呢個係真係一個法律嘅手段。啊、即係我哋冇話考慮到，即係話有個保底嘅安排、啊、即係但係喺度我都要多謝高生嘅、啊、即係。 真係話同咁你個租户啊共度時間啊有呢個咁嘅減租嘅安排。咁但係始終咧就係點解我哋有呢個構思咧？就係真係睇到其實唔係個個好似高薪咁好嘅啊，即係有啲情況真係咧係啊，可能係一啲比較特殊嘅情況，或者真係有一啲咧係租户係因為今次嘅呢個咁嘅疫情，令到呢個咁嘅業務有好大嘅影響咧，係導致佢哋咧係俾唔到租。咁所以我哋今次點解即係講三個月而唔係長啲咧？咁即係真係係體現到咧，就係話咧係希望做一個短暫嘅空間俾到大家。 嗯、 啊，咁但係呢啲意見我哋聽到嘅。咁我哋睇下下一步啊，我哋都會咧去啊睇下我哋後咩功夫可以去做啊。 嗯，頭先啊高生都有提及嗰、那個即係佢話個租客即刻聯絡佢問嗰個懲罰嘅問題，如果立咗法之後追租嘅話，呢、這個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解一解呢、這個？ 嗯，其實因為背後咧，其實係當然有個如果法例嘅話，係、 嗯、 希望係有人去遵守咧啊。咁但係如果要令到遵守呢件事發生到，當然有罰則啦嚇。咁、啊、所以依家罰則咧就係、是、可能係一定倍數嘅，就係、是、個租金嚇。咁、啊、但係其實呢一個咧係其實。一個嘅構思同埋一個安排，咁其實我哋都繼續聽意見。 嗯，佢話如果真係啲租客走數嘅話，雖然政府話冇得包底啦，咁但係佢話可唔可以追翻政府？有冇任何解決方法俾呢啲業主咧？又 嗯，其實喺好多情況咧嚇、啊，即係我自己覺得，租户同埋呢個咁嘅業主咧，其實係。大家保持一個嘅持續嘅關係，或者持續一個租住關係咧，其實大家都有利啊！即係所以其實點解我哋一直開始喺訪問嘅時候都講，其實我哋希望揾到一個同心圓嘅一部分， okay. 即係一個重疊嘅部分。 Okay. 啊，即係當然去到大家要抹面啦，要踢走啦，啊，咁呢個係大家都唔想見到嘅。 明 白。咁所以今次點解有呢個空間喺度？ 好啊，時間差唔多，多謝曬局長今日同我哋用視像方式咧做呢個訪問嘅。啱啱經過就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清晨突然宣布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俄军清晨从陆海空以及北东南三个方向攻击乌克兰，展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国与国战争。导弹和炮弹有如雨射向乌克兰多座大城市，造成多名平民丧生。乌克兰全国实施戒严，并且向平民分发武器保卫国家。同时乌克兰亦都宣布同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分析员就说，普京的目标是推翻乌克兰现政府和控制该国。西方国家一致谴责俄方的全面入侵。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的紧急情况豁免法定规例2019冠状病毒规例刊宪，并且在昨日生效，为政府推行中央支援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筹建医院和隔离设施等，提供法律基础，以容许特区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者项目的相关许可、注册和申请等法定要求。換言之，內地醫護來香港救治患者不會被視為無牌行醫，有助特區政府更靈活迅速地善用內地的支援和資源。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第五波新型病毒個案居高不下，昨日公布的8798宗陽性個案呈報數字破10000關口，達到17269宗，單日死亡就有50宗，這些數字全部都是創新高。同時，昨日出現第五波當中第四名染疫離世的兒童，一名患有肌肉遺傳病沒有打針的9歲男童，昨日突然昏迷，入院時已經沒有心跳，前後大約幾個鐘頭不治。有專家引述醫管局分析說，90%染疫的兒童都出現上呼吸道感染，近10%發燒抽筋，但是9歲兒童死前並沒有這些病徵。有病理学专家就说，新陈代谢问题或者免疫风暴都可能会令到受病毒感染的儿童在短时间之内死亡。这个是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负责活牛活猪供应的五丰行指，早前爆疫的上水屠房大约四分一员工仍然停工，向当局建议今日起叫停所有牲口进入屠房。有商会透露，因应活牛供应量递减到不够10只，昨日起暂停批发取货，并且预期最快一两日内全港没有新鲜牛肉卖。 市民就要捱貴牛肉或者要改食雪藏牛肉。至於活豬供應亦都頻臨失衡，批發價持續上漲之餘，運豬人手亦都短缺。《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疫苗通行證昨日起生效，市民進入多類處所之前必須要先已經是接種新冠疫苗和使用安心出行，包括餐廳、商場、超市和街市等等。首日運作大致暢順，不過有嚴重腦科疾病的患者擔心疫苗產生不可預計的副作用還未打針，但是又未能夠獲得醫生發出豁免證明書，唯有改變生活習慣。有醫生說已經有不少大腦麻痹症等的患者打了針，並沒有發現令病情轉差。這個是信報報導。 商報報導，發展局局長黃偉麟昨日公布下年度賣地計劃，包括13幅住宅地，潛在供應是8250個單位。如果連同鐵路物業發展、私人發展和重建及市區重建局項目合計，預計整個財政年度的潛在土地供應有17940個住宅單位，較下年度供應目標12900伙高出近四成。是商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九岁男童昨天在家中昏迷，送院后不治，随后证实染上新冠病毒，没有接种疫苗。社评说，陆续有幼童长者染疫不幸身亡，情况令人痛心忧虑，政府应该更加积极推动鼓励接种，尤其是要加快长者、幼童等高危群组的接种，构筑更加强大的疫苗免疫屏障。文汇报社评。 成報社論說，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幾何級數增長，人人之危，部分人稍感不適就召喚救護車。有前線救護人員透露，部分新冠病毒患者為了獲得救護車服務，在簡述病情的時候誇大了情況，和登門查看的情況有很大出入。社論說，這樣會令到一些有真正需要緊急召喚的服務沒辦法即時處理，妨礙緊急救護服務，禍害更大。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說，香港的疫情形勢日益嚴峻，檢測、隔離、救治等方面的壓力不堪負荷，醫療系統頻臨崩潰，但是內地遲緩香港抗疫就受到各種制度和法律掣肘。特區政府引用俗稱緊急法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為中央支援香港抗疫提供了法律保障。社評說，關節打通之後，有望大大提升香港的抗疫能力。大公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烏克蘭是近20年來一直是美俄角力場，烏克蘭之於美國是一隻制俄棋子，在俄羅斯就是核心利益安全問題，普京兵行險著，個波已經落到美國的一方。社評說，歐洲不少人主張以所謂芬蘭模式化解僵局，被烏克蘭成為西方和俄國之間的緩衝中立國，問題在於美國和俄羅斯是否有這樣的政治意願。是明報的社評。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隧啦。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咧，管道里面都有紧急维修嘅工程噶。现场系要实施交通分流嘅措施，咁所以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出九龙方向嘅车龙咧比较长啲嘅，排到去博康村。反方向入翻沙田咧，主要就影响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交通，车龙排到去天马苑。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因为管道里面有紧急维修工程噶，来回方向都有交通分流嘅措施。出九龙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博康村。反方向入翻沙田就影响到龙翔道嘅交通。西行上狮隧啦，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咁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村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呢一段嘅元朗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庙街因为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观塘道就有水管急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嘅慢线都系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华贵村华善楼、何文田爱民村惠民楼、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马鞍山恒安村恒山楼和筲箕湾东骏苑银骏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预算案的逆周期措施总承担额是1700亿元，我们会全力抗击疫情，单在预算案的资源已经超过540亿元。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預算案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啲，講下唔同嘅睇法啦。咁另外疫情方面，尋日呢就公布咗新增8798宗嘅陽性個案。咁情報個案方面呢，前日呢就有17269宗嘅情報個案嘅。咁死亡方面呢，就尋日公布係增加50宗嘅死亡個案。其中一個個案都大家特別關注，就係一個9歲嘅男仔。咁佢本身係有肌肉遺傳病嘅，咁佢講佢2-3歲嗰陣已經病發㗎。咁今次呢個個案就話呢個男仔呢係過身之前呢係冇任何嘅上呼吸道病徵啦，屙嘔、發燒、抽筋是沒有的，只是說前一晚有一些累，胃口差一點，也都說他沒有接觸過新冠病人，沒有做過新冠的測試等等。這個情況究竟為什麼會是這麼短時間就是入院沒有心跳，然後是過身的呢？昏迷之後過身的呢？另外整體疫情就見到說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統計就說2月16日的繁殖率是 3.3 病毒繁殖率，即是說每個個案可以衍生到3.3宗的個案出來。現在的一些社交距離措施究竟有沒有效呢？看數字來看。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是，早晨，蕭朗。 早晨，何柏良。剛才我都提到港大那個的統計，就說上個星期三的病毒繁殖率呢就是 3.3 的，即是一個個案衍生到 3.3 個個案。其實看不看到現在社交距離措施是有效呢？從這個數字上面，今個星期又再收緊一些社交距離措施，譬如說食肆最多2人一台啦，疫苗通行證那個的政策啦，咁點睇對於整個病毒繁殖率那個壓低方面是做不做到？ 其實而家嗰個香港疫情個狀況咧，就唔係政府公布緊嗰啲數字咧，可以準確咁樣反映噶啦。咁頭先提到話梁卓偉佢嗰個推算嘅數字咧，咁都係睇翻呢啲監測數字咧，就各準個嗰個嘅信號咧嚟到一個估算啦。咁而家香港，我哋面對個疫情，特別喺市民個角度啊，綜合嚟講一個字嘅啫。就今年苦年啦，咁市民大眾咧係相當之苦啊，痛苦嘅苦。嗱，你睇翻一啲醫管局嘅數字，咁入院篩查咧就超過2%嘅病人咧就檢測到陽性。 咁由香港入境澳門嘅香港人，咁佢哋喺澳門咧就檢測咧就 2.6 個百分比咧係檢驗到咧有感染嘅陽性嘅結果。咁所以你種種嘅信號顯示咧，就第五波嘅疫情啦，咁可能都主要講緊過去嗰四個星期啦。咁香港咧就喺社區裏面咧，就應該係講緊有200,000宗呢啲嘅陽性嘅結果啦。咁有情報到去到俾衞生防護中心知道咧，就大約三分之一左右啦。咁喺社區裏面咧，就絕大部分呢啲都係屬於輕症啦。咁但係就你個個案如果係多嘅時候咧，就有一啲高危人士佢冇接種疫苗啦，兒童啊，70歲以上嘅長者啊，咁你睇到咧就有兒童咧就冇接種疫苗感染就死亡啦，咁就令人好痛心。咁另外咧，70歲以上長者咧就都係大量冇接種疫苗啦，咁亦都死亡個案咧急性，咁有唔少咧就可能佢唔係直接死於嗰個新冠肺炎病毒嘅，即係而係各種因素影響啦，低溫症啊，佢長期病患嘅惡化啊，或者咧就喺露天嘅地方啊，就缺乏一啲適當嘅照顧同埋治療咧，因為呢啲各種各樣嘅因素咧就死亡，咁嗰、那個新冠肺炎病毒咧就未必係佢主要引致死亡嘅原因，咁所以咧就我哋要去諗咧，就而家就香港嗰、那個統籌應該聚焦喺邊一度咧？咁其實你睇翻所有做緊嘅措施咧，咁其實有一啲好密集花緊大量人手做嘅工作咧，咁其實嗰啲咧，我覺得可以稍微拖一拖，就你將人力啊，就各方面嘅資源咧，就聚焦，就盡快去到做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是、幫市民接種疫苗。嗱、 嗯， 咁、那、嗰個病毒嘅即時繁殖率咧就三或者以上啦。咁疫苗接種每日嗰個劑量，好可惜啊！嗰、那個即時繁殖率咧，就喺過去嗰兩個星期咧，係一都冇。咁你譬如就10日前，就每日接種嘅劑量，七天平均線大約係82,000劑咁啊。咁今日我頭先上去睇，就個七天平均數就都係87,000劑。咁、那、嗰個即時繁殖率點解唔升咧？病毒嗰個不斷升緊。咁香港其實咧就有好多醫護人員咧想幫手，咁亦都家長啊、學校啊呢啲，你而家停得課咧係有地方。咁呢啲叫香港可以出動幫手去加快嗰個疫苗接種劑量嘅資源咧，即係啲人力啊、地方啊、配套啊、電腦呢啲支援，我覺得政府要盡快釋放呢啲嘢出嚟。咁你要將嗰、那個疫苗接種嘅劑數，即係嗰個上升嘅繁殖率啊，你短時間之內升到三以上先得。咁你如果淨係繼續係咁樣83,000劑，就從來冇接種過疫苗嗰啲咧，每日打緊3萬劑、3萬人、4萬人咁啊，咁有零劑接種呢啲高危人士咁啊，咁講緊成100萬以上，咁樣唔係辦法，即係你一定要分輕重，邊啲嘢急咧就要適當擺個緩急次序。 你覺得邊啲醫療人手仲可以騰出嚟係做打針方面 咧？其實你照我所知道咧，就你譬如以計喺私人醫療裏面咁啦，咁有好多私家醫生佢哋其實咧就係、是、願意幫手嘅。咁、但係就講咗好長時間咧，就呢啲人都未曾可以咧就參加到就有針俾到佢哋手，就去到啲中心咧就推動做嗰個接種。咁、其實你要配套啊嘛，咁你以外展隊為例啊，咁其實政府最重要嘅公佈咧就係你而家有幾多人係經外展隊去緊學校啊、院舍啊，幫呢啲高危人士接種咧。咁呢啲資訊其實好重要，但係政府佢又唔公佈，我唔明白點解唔公佈，可能未做啦。未做咁咪唔願意公布咯，你唔俾市民知道咧，咁市民好難去到配合噶，咁呢啲資料真正係急噶啦。 死亡個案咧，頭先都講到話，尋日公布就50個人係染疫之後離世嘅，比起之前一日公布咧24人咧就多咗一倍。咁另外其中一個個案就係嗰個9歲男仔啦，佢事前話佢係冇上呼吸道感染，亦都冇發燒等等嘅，咁亦都話冇接觸過一啲新冠病人。你自己評估點解個喺冇呢一啲病徵之下，突然間嗰個情況會急轉直下？昏迷然後死亡嘅咧，你自己點評估呢個個案？ 其實呢啲嘅死亡嘅個案咧，絕大部分都係涉及一啲有高危因素嘅，本身有一啲嚴重嘅長期病患嘅人士，咁佢係冇接種疫苗嘅。咁其實咧就我覺得政府除咗公布呢啲新冠病毒檢測陽性嘅死亡啦，咁其實喺每日咧就應該將喺生死註冊處裏面咧呢啲死亡嘅人數咧同步公布，因為咧你而家香港我哋就叫做暫停咗好多非緊急嘅服務喺醫院裏面。咁你話除咗嗰個新冠病毒檢測陽性呢啲死亡宗數，會唔會係非新冠病毒感染者嗰個死亡嘅數字咧？就喺近期特別天氣凍嘅時候咧，就都大幅度咁樣飆升咧。咁呢啲其實你都整體反映咧，就我哋嗰個去調節翻咧，而家應對疫情咧，就嗰啲優先次序咧，你要諗清楚。你花大量嘅時間咧去揾啲無病徵感染者，就去處理嗰啲輕症嘅社區感染者，嗰度講緊十幾二十萬。咁你有一啲佢本身係老人家長者，有長期病患，有癌症，或者咧佢係高危因素感染咗，咁呢啲咧就入唔到醫院，得唔到適當嘅照顧。你如果市民我哋唔掌握呢啲數字咧，就我哋就好難去到調節翻咧嗰個醫療咧應該聚焦喺邊度。咁當然你話就如果香港真係用釋放曬呢啲私營醫療裏面嘅人力資源出嚟，或者釋放唔到啦，即係你統籌唔到就自然釋放唔到噶啦。咁你真係有需要咧，就喺內地揾人嚟幫手呢個咁嘅情況下邊咧。咁以去拯救生命為先咧，這個我覺得咧都係有個必須性。咁特別你喺安老院舍裏面啦，咁就都有消息指咧，就希望喺個緊急法情況下邊咧，就有一啲照顧員可以幫手去呢啲院舍裏面咧照顧呢啲院友。咁其實最迫切係有外展隊去幫呢啲人接種。你打科興唔係打復必泰疫苗，對唔住講唔清楚。打復必泰疫苗咧，你喺70歲以上嘅長者一針接種之後咧，過咗七日啊，咁佢如果係感染咗個新冠病毒咧，已經係有證據證明咧，佢嗰個重症死亡嘅風險咧，可以大幅度咁樣減低五倍噶啦。咁所以你真正咧就可以救到人命嘅咧，你係盡快將每日接種個疫苗劑數咧推上啦。咁你接種疫苗嗰個繁殖率，你繼續保持喺零，你冇上升，咁唔係辦法。 我補充少少，除咗話尋日公布50名嘅病人死亡啦，因為早前一啲數據滯後咧，其實尋日都一次有公布2月21日同埋22日咧有17名嘅病人死亡嘅咁。頭先呢一個嘅九歲嘅個案啦，咁大家都關注到一啲長期病或者小朋友喺冇病徵之下，其實家長有啲乜嘢嘅建議，等即係唔好再次去到咁嚴重嘅事件去重症甚至死亡咧，有啲咩建議俾啲家長啊？ 其實家長最重要咧，就係帶佢個小朋友去接種疫苗。咁有咁快得咁快？咁最有效率嘅安排咧，就係集體接種啦。咁你學校裏面咧，就呢啲學童翻學校，就你安排私家醫生就接種隊就上去咁啦。咁一間學校就1000人幾百人咁啦，咁一日可以接種。你譬如喺澳門，佢哋過往接種流感疫苗為例咁啦，咁佢哋一架車就3到4個人啦，即係4個人夾埋司機咁啦。咁佢去到學校裏面一個好嘅統籌嘅行政安排下面一個良好嘅流程咁啦。咁我哋一朝可以接種到超過1000人。咁呢啲方法咧，就係我哋值得去到借鏡同埋做好佢啦。咁嗱，最近咧就都有幾宗咧就腦病變嘅兒童死亡。咁其實腦病變呢啲嘅情況咧，過往香港每年就流感爆發嘅時候咧，就都有一啲兒童咧就係、是、有腦病變嘅併發症出現咧。咁突然期內咧就嗰、那個兒童咧就抽筋，跟住嗰個腦咧就檢驗嘅時候咧就有壞死嘅有水腫嘅情況就死亡。咁呢啲腦病變本身咧就過往喺病毒性嘅感染之後咧香港都係每年有見到。咁我相信而家 呢幾近期呢幾宗咧，就都係呢啲病毒引致佢本身有一啲隱性嘅新陳代謝病咧，而出現腦病變嘅情況。咁你話當有呢啲腦病變嘅問題發生咗之後咧，咁其實你要去處理咧係相當之困難。咁亦都最有效嘅方法都係預防。咁預防其實咧就嚟嚟去去咧就有用嘅方法咧都係接種疫苗。咁如果你話到佢已經抽筋發高燒，就嗰個腦病變喺個腦部出現水腫嘅時候啊，咁你就算馬上送去醫院接受治療咁啊，咁嗰個都未必救得翻嗰個兒童，所以希望咧家長明白咧疫苗接種嗰個重要性。 嗯，另外我都想仲有少少時間，都想問下醫管局咧，佢就向員工發咗個新指引，有關於一啲確診咧或者列為密切接觸者嘅職員咧，喺第七日啊快速測試陰性就翻得工咁，而家而其他嗰啲即係染疫人士咧就要隔離14日嘅，喺個時間上面少咗一半嘅，你點睇啊呢個做法？ 呢度其中一個咧就係嗰個溝通嘅問題啦。咁當然而家喺社區裏面咧，就如果係非醫管局職員咧，咁個安排仲係衞生防護中心嘅指示咧，仲係14天啦。咁其實而家香港個疫情嚟到咁嘅地步咧，咁我覺得咧就其實衞生防護中心都可以檢討咧。將佢咧就有秩序咁樣睇齊，咁你就算喺社區家居呢啲隔離檢疫就康復緊嘅人士咁，都可以符合一啲條件下面咧，就七天就解除嗰、那個隔離檢疫。嗱，咁醫管局嗰度咧就人手確實係有一個需要嘅。咁你睇翻咧就那個安排下面咧，亦都有科學數據嚟支持，亦都係安全嘅，就唔會影響到病人嘅。嗱，咁大家咧有一個誤會咧，就係以為單體嗰個抗原嘅檢測其實唔係。咁呢度咧其實起碼裏面涉及有5個因素。咁第一咧，呢啲醫管局嘅員工咧，佢哋係18至60歲，就起碼接種咗兩劑疫苗。咁大部分咧接種伏必泰疫苗嘅。咁呢啲嘅人士咧，佢如果感染咗之後咧，好快會康復。第二咧，佢係冇病徵好翻啦。第三咧，就是、起碼經過咗7天。就嗰個檢測由陽性轉到陰性，咁同埋咧，佢係會佩戴口罩啊嘛。咁你係考慮曬5個呢啲嘅因素情況下邊咧，咁你喺第7天就嗰個檢測係由陽轉去陰性嘅話咧，咁俾呢啲人翻去幫助搶救啲病人咧，這個我都係理所當然啊，絕對冇問題。 即係個傳染力唔會令到醫院有機會爆發，嗰、那個機會係相對低㗎，係咪？ 唔會啊，因為你睇翻而家你每日醫院裏面咧，嗰啲醫院嘅群組感染咧，唔係因為呢啲嘅，而係因為咧，佢其而家社區裏面咧廣泛嗰個爆發。如果你唔俾呢啲醫護人員翻去醫院裏面咧，咁嗰、那個服務咧就好難繼續咧去到維持。你唔係考慮單一嘅因素，你有5個因素嘛，你再加埋咧就佢好翻佩戴緊口罩嘛，市民唔需要擔心。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對於整體疫情，我哋轉頭翻嚟咧都有唔同嘅題目咧同大家傾嘅。1872311，1872311預算案，亦都歡迎大家打嚟電話係同我哋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预算案提出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欠租商户采取法律行动，为期3个月，最多可再延长3个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关建议公布之后，听到包括业主和商户租客的意见，当局在草拟法案时会研究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建议的初心是想缓减疫情对商业租户的影响，希望通过法律性作为工具給予業主和租客空間。他說租戶可能有短期財困，業主亦可能要用租金交付銀行的按揭或融資等，所以當局已經和金管局商討，如果因為租客給不到租金導致業主給不到按揭，會有所安排。香港郵政表示，由於有郵務人員初步確診新冠病毒， 其中中環郵政總局在今日至聽日關閉，郵政信箱大堂在今日下午稍後時間重開，郵件領取櫃位就在聽日重開。另外，東九龍郵政局今日至到下星期一關閉，郵政信箱大堂會在聽日重開。相關郵務人員在櫃位隔板後工作，同顧客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他們在翻工期間有進行體溫檢測，體溫正常，工作時一直有佩戴口罩。香港郵政獲悉事件之後，已經安排所有相關郵務人員接受病毒測試，並按照衛生防護中心指引，為局內所有設施和郵件徹底清潔消毒。俄羅斯向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現時已經控制距離基輔大約30公里外的空軍基地。俄軍說首日任務成功打擊烏克蘭83處地面軍事基礎設施。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發表視像講話，指星期四有137名烏克蘭人死亡，包括士兵和平民，316人受傷，敵人的破壞組織已經進入基輔，烏克蘭正獨自和俄羅斯作戰，敵人將它列為頭號目標，想透過推翻國家元首，從而在政治上摧毀烏克蘭，呼籲國民保衛家園。他發布全國總動員令，為期90日，當局又禁止所有18至60歲的烏克蘭男性離境。泽连斯基說俄羅斯和其他國家之間出現一道新鐵幕，好像冷戰時期一樣。南韓新增165,89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94名患者死亡。總理金富謙在政府應對疫情會議說，預計由 Omicron 變種病毒引發的這波疫情將在3月中達到頂峰，每日新增病例徘徊在25萬宗左右。從星期二起，同確診患者同住但未有接種疫苗的人將無需再接受隔離，只需要自我監察，包括定期接受檢測。金富謙早前強調，民眾不應該對新增確診數字感到驚慌，重申死亡率和重症患者數量受控，數據亦顯示 Omicron 的致病性較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仍然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09点，升109点，成交金额1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3点，升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元，升8.2；美团176.2，升6元；阿里巴巴107.4，升2.5；友邦保险81.2，跌6毫；汇控53.9，跌2.25；港交所399元，升4.4；比亚迪股份238.6，升6.2；快手90.35，升3.85；小米集团15元，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8，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人民幣6.325，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7。日經平均指數報26,394點，升427點。港金報17,810元，跌2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8.7美元，賣出1,909.1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狮隧啦。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咧，较早前管道里面嘅紧急维修都已经系做完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已经解封啦。但系来回方向咧仲系车多啊，去沙田方向咧就一带挤塞，出九龙方向咧车龙就排到世界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管道里面嘅紧急维修都已经做完咗，但系咧仲系挤塞噶，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入翻去沙田方向咧，亦都系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咧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过量红桥面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門公路大欖上斜方向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開心日報，日日發放正能量，朝朝為大家打打氣。我哋推出 開心加油站。 在疫情下，无论你见到、听到、亲身经历好人好事，欢迎你在开心日报的专业分享，我们有机会读出你的故事。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陈淑兰、 黄桂兰、 林超荣、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和你齐心抗疫。加油站，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2月25日，新增8798宗确诊，超过17000宗情报个案，再多67名患者离世，长期病患9岁男童不治。俄罗斯多路进攻乌克兰，以控制切尔诺贝尔核设施，俄军逼近首都基辅。俄罗斯与多国爆发示威，抗议俄国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寻日医管局咧就公布累计啊，有1668名嘅员工咧系感染新冠病毒嘅，咁啊人手方面咧都有影响到啦，咁亦都更新咗佢哋嘅指引，咁啊讲到就话，如果一啲确诊嘅医护人员由采样当日起计啊，七日之后嗰、那个快速测试系阴性嘅话咧，可以安排佢哋咧系重返岗位。另外列为咧密切接触者嘅员工咧，如果由佢哋通知主管当日起计七日之后啦，快速测试啊同样都系阴性嘅话咧，亦都可以系翻工嘅咁。成个情况、成个安排嘅改变，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电话旁边有香港护士协会主席袁志敏，早晨。 早晨，节目主持人，早晨。 早晨，袁志敏。头先讲到呢一个医管局有关于员工可以即系叫缩短个期翻工啦，就算确诊咗或者系密切接触者，点睇呢个改动？ 其实呢个系我觉得系要嚟紧做，即系唔系嚟紧，而家就好急切做，快啲做啲沟通啊，对啲前线员工，因为。啲前線嘅同事係好多會員同我哋反映咧，係而家係無所適從嘅。無所適從咧，點解咧？嗱，嗰邊咧佢又接嗰個衛生署啊、衛生防護中心啊嗰啲嗰個指示，咁就叫佢14日。呢邊翻工呢邊咧就話俾佢聽7日。咁究竟嗱，佢如果跟衛生署嗰個14日咧，就變咗抗工；如果佢7日就走去翻工咧？咁就变咗就犯咪犯法咧，我都唔知喎。咁呢个即係医管局系咪快啲要出嚟澄清下，话啊佢同卫生署系倾咗㗎啦，呢啲我哋医管局嘅同事呢个情况有个豁免或者咩咁会好啲囉。因为如果唔系啲同事就头先跌咗落去我嗰个困局度啦。 嗯，资讯上如果统一返嘅话，作为医护人员你觉得系咪可以接受呢？即系无论确诊定系密切接触者都可以用7日呢一个去计，有快速测试阴性嘅话就可以返工。 嗱， 我唔係啲感染控制嘅專家， 嗯， 我唔係啲病毒專家，我俾唔到呢個意見。 唔係俾意見，我意思係即係作為一個受影響嘅一啲醫護嘛。咁而家即係縮到七日嘅話，你哋係接唔接受到啊？或者有冇任何嘅諗法咧？呢個係 冇話接唔接受到啊？頭先咪就係咯，我哋都係守法嘅市民，亦都係醫管局嘅忠誠嘅員工嚟噶嘛嚇。咁你但係呢兩個機構嚟緊出，即係根本而家出個指引就係矛盾噶嘛。 嗯， 咁就係我唔會接受嘅，根本而家就係喺嗰個困局度。咁而家呢變咗係咩咧？嗰個前線同事就要自己去決定，究竟係佢係守法冇呢個抗工嘅風險，定係我翻工不過就冇呢個俾衛生署檢控嘅風險啫嘛？其實係咁啫嘛。 怕唔怕？仍然有機會喺醫院造成一個感染，或者其實就算快速測試係陰性都好，有啲講法就話仍然係有一啲嘅病毒喺度嘅，會唔會擔心有傳染咧？喺醫院度？ 擔心都擔心唔嚟㗎啦，我唔知嗱，我唔知大家有冇知道而家個醫院入面嘅情況係點樣。基本上而家嘅醫院入面嘅情況就係基本上我今日先同某一個醫管局嘅高層即係 WhatsApp 就話，我哋而家其實已經係一個戰時狀態。 嗯。 嚇，戰時狀態，咁間醫院係一間戰地醫院。嚇，關個病房可能平時係收40人，而家可能收緊90人。 嗯。 咁你有講咩感染控制風險啫？ 所以 咁跟住出行出去走廊又係人，跟住行落去個物理治療部又係人，行落去日間中心又係人，甚至有啲醫院話俾我聽，佢連個餐廳都嚟埋出嚟收人咁。咁即係我想話，咁我唔知啊，即係我知道話呢個所謂感染控制方面，你定邊個標準啦？ 嗯嗯。 嚇，但係好似之前就係，如果你定嗰、那個一個啊，我哋咁啊掟啲人出街咯，係嘛？掟曬啲人喺街度翻訓咯。 嗯。 喺而家咁喺咁嘅困局度啊嘛，咁我即係話咁。即而家我哋嘅行內嘅説法就係冇辦法，而家打緊仗。 OK， 喺個人手咁緊， 見一個病人救一個病人，見一樣緊要嘅嘢就做一樣緊要嘅嘢，因為我知道喺我面前，我救到個病人都仲係救到個病人。 明白呢、這個 係嚇，而家係咁樣嘛。 嗯，但喺個人手咁緊之下咧，見到尋日政府都話，即根據緊急法啦，就係話即為政府推行中央支援嘅一啲防疫抗疫措施，包括係籌建醫院啊、隔離設施等等咧，有一個法理基礎規例就容許政府喺應對疫情之下豁免一啲人嘅或者項目嘅註冊嘅。咁啊，見到報章都話，據了解係呢一個係包括咧可以免註冊或者領牌係。引入內地醫護以及係檢測人員嘅咁，點睇呢一個做法？對於如果真係啊，假設真係有啲內地嘅醫護人員嚟幫手嘅話，係咪可以舒緩到頭先你講嗰啲嘅人手不足嘅情況咧？ 嗱，我所知其實檢測人員已經做緊啦，嚇咁亦都2020年嘅時候嗰陣時都落咗成千人落嚟幫手做檢測噶。嚇！2020年嗰時已經落咗嘅咯，都做過呢、這個喎。咁而家我知道就係佢而家我嗱，佢話琴日過條法例，我知道上個禮拜已經有國內嘅人落嚟幫手做檢測啦。 嗯，如果唔係淨係檢測咧、因為我見佢話醫護人員或檢測都可以。 嗰度咧，我哋琴晚都出咗個公開信俾醫管局主席㗎啦。嚇、 嗯！ 咁、基本上我哋就講咗三點嘅。第一點咧就係、其實如果有國內嘅醫護人員。真係嚟喺呢個即係危難之際嚟幫手咧，我哋第一樣嘢就係一定要講多謝人哋嘅。 嗯， 呢個係應有嘅禮貌。任何人，尤其是我哋而家一個作戰狀態，嚇人哋話嚟幫手，你點都要一定要多謝人哋先嘅。嚇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都提咗咧，就係所有嚟緊有啲咩服務啊，各樣，如果諗係揾國內嘅醫護人員幫手咧，就有個溝，第二樣嘢就係有個要一定要同香港嘅私營啲醫療體系咧有個好嘅溝通啊。 嗯， 係咪嗰啲嚟緊佢哋幫即係國內醫護幫嗰啲服務啊地方咧，係我哋私營醫療嗰邊咧係已經話佢哋幫唔到噶啦。 嗯， 嚇，因為其實大家知唔知我哋香港其實好特別噶嘛，喺醫院服務嚟講。我哋香港一半嘅醫護人手咧，就做緊九成公立嘅醫院服務嘛。 嗯。 另外一半嘅醫護人手咧，其實做緊一成，嗰一成就係私家嘅醫院服務嘛。 所以你覺得私家仲有幾多空間可以幫到？ 我唔知啊，我只係話呢個一定要同私家度溝通得好。私家有幾多嘢幫到嚇，同埋你揾國內一定係私家話，誒嗰啲我哋幫唔到啦。咁咪好大條理由可以揾國內咯。呢個第一，第二啦，好啦。 嗰邊就揾私家啦，另外一邊就係同我哋自己醫管局嘅員工一定要溝通好啦，醫療團隊一定要溝通好啦。 嗯， 即係嗰個做邊啲啊？邊啲係國內嘅做啊？邊啲係香港醫管局嘅做啊？嗰個協調係點樣啊？協作係點樣啊？咁樣呢啲一定要溝通好啦。如果唔係咧，就即係有誤會就大家即係呢邊就希望，其實我去睇而家個情況，好多同事都希望個。即係有啲嘢係有人幫咗佢嘅。琴日我另一個場都講，你唔好話醫護啦，唉，而家有啲後勤嘅服務啲人幫啦，醫院，送飯啊，被單啊，方方面面，唉，根本你今日個醫院其實已經唔係以前你話一千人我收一千人啦嘛，而家一千人可能收一千八人都未定啦嘛，通街都係人根本咁所以方方面面都有人幫嘅，咁呢度最緊要就係。嗰啲係真係我哋啲同事想人幫嘅，而嗰邊即係國內醫護落嚟，其實佢哋都想康熱誠嚟幫噶嘛，咁亦都佢哋希望幫到手噶嘛，唔係幫到忙噶嘛，人哋嗰邊都咁呢個協調啊、溝通啊同埋規劃就一定係醫管局總部要做得好啦。 好啊，唔該曬袁志敏，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袁志敏係香港護士協會主席，咁啊講到而家用一個緊急法啦，咁有啲報章都話係可以豁免一啲人士嘅註冊，可能係包括埋一啲檢測或者係醫護人員嘅。咁啊，袁志敏都有回應到啦。如果真係做嘅話，協調方面咧要做得好啲，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傾到呢一度先同袁志敏聽下大家嘅電話。有戴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 系，我就sorry 啊，我屋企咧就原本星期一就我仔自我检测就阳性噶啦。 嗯。 咁我同我太太都仲系阴性，咁我第二朝就全部交晒口水啦。咁啊，去到星期三就全家人都阳性啦。 嗯嗯嗯。 咁但系到而家都未有口水样本，即系我想问啦，呢个情况我哋算唔算确诊咧？ 嗯，即系你意思仲未有口水样本嘅意思，未有嗰个结果嘛，系咪啊？讲紧 系啊，系啦， 嗯， 就个个都有病征噶嘛， 阿仔系最先阳性，咁而家个情况有冇舒缓到或者好咗？ 佢就系发烧咗一两日，跟住就好翻啲咁咯，跟住轮到我同我太太喺度发烧啊，咁样咯， 嗯，暂时除咗发烧之外，有冇即系其他嘅支援啊？呢段时间 主要都系发烧啊、肌肉痛啊、喉咙痛咁咯， 嗯。 即系我主要就系想问我呢个情况算唔算确诊咗咧？喺政府嗰面，我都通知唔到佢，我打咩热线咩224-22-80-4772，佢又话报留咗俾啲污水检测嗰啲人用。 嗯 ，OK， 即系跟住其他好多电话完全打唔通。 OK。戴生这个的情况看看相关人士可不可以答到他或帮到他，究竟是不是这样叫做全家叫做确诊。另外还有陈女士打上来的，早晨。 你好，主持，我姓陈的。 是，你好。 咁我住我栋大厦呢，就在22号呢就政府发出了要强检的。咁我同昨日24号啦排了招，即是动到一招去轮炒。就同我爹哋媽咪一起去做咗個檢測強檢，咁原先就話有800個籌嘅，後尾又 cut 咗四分三，得翻200個籌嘅。 嗯， 咁我真係好混亂啲嘢。 點解會無端端 cut 咗嘅？知唔知啊？ 佢哋話唔夠人手喎，突然間。 你係邊區㗎？近唔近講呢個係？ 我住鴨脷洲利東村嘅。 嗯。 咁。先前都有做开各个其他楼层楼咧，都系800个一日嘅。 嗯。 咁突然间琴日排下，我得200个，排到最尾即系一半已经冇啦，仲要即系啲人好劲噶啦，因为又要动摊爆，排咗四五个钟头都冇力。 嗯。 咁咁琴日做完嗰个检测后。昨晚大约八点零钟咧，我父母就收到个结果，两个都系 negative 嘅，即系阴性嘅。咁唯独咧就欠我自己呢一份，到而家仲未有，我都唔知点解。因为我父母就冇智能照电话，收报告就全部晒我手机噶啦。 Okay. 我唔该就忐忑翻，究竟系？确诊啦，定系冇事啊？打乜电话都搵唔到。 嗯， 明白啊，呢、這個陳女士的、情況啦。整體嚟講咧，衞生防護中心都有個熱線嘅，21251111或者21251122都係睇可唔可以幫到咧唔同嘅人士。頭先咧嗰位嘅聽眾話，究竟佢係咪確診咧？試下呢、這個查詢的電話，看可以幫到你啦。另外咧，就是有關於疫苗通行證嘅，就係尋日咧係第一日係實行嘅。咁啊，一啲嘅12歲或者以上嘅市民啦，要去食肆或者商場等等呢啲指明嘅場所嘅話咧，都係要至少打一針嘅新冠疫苗嘅。咁又問一下食肆喺措施之下佢哋嘅影響係點啊？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文偉，早晨。 早晨啊，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徐文慧，可唔可以讲下寻日第一日做呢个疫苗通行证你哋见到运作系点啊？ 寻日个业界呢个情况就系、是、呢都见到客人同市民呢心理上呢都100%准备咗有疫苗通行证啦。咁但系喺行动上呢都有几个位呢都系要有啲微調或者適應啦，咁我逐點講啦。第一點呢就係、是、有啲客人呢就以為呢過去做緊嗰個安心出行呢就已經係等於疫苗通行證啦。因為過去做個安心出行呢掃一掃個二維碼呢就會將嗰個二維碼呢就轉換成係藍色或者紅色。當見到藍色嘅時候呢佢就以為那個已經疫苗通行證可以入去餐廳啊食肆度做啦。咁其實咧就係唔係噶嘛？咁其實都係要做多個步驟啦，要將個藍色嘅二維碼咧掃一掃餐廳嗰、那個掃描器啦，就聽到噔噔聲就證明成功做咗疫苗通行證就可以入去咯。咁一個位咧係有部分嘅係未知道啦，或者唔清楚有兩個步驟啦。第二個位咧就係、是、有啲可能唔係好識用電子產品嘅客人咧，就唔知道咧要將嗰個電子針紙咧要聯繫喺安心出行啦。咁過去可能佢冇做到呢、這個動作，咁咧所以咧佢其實係有電子針紙嘅，不過佢就擺咗喺第二個應用程式裏面，冇將佢聯繫埋一齊。咁所以都要我哋啲員工咧或者前線嘅工作人員咧去教導啲客人點樣去聯埋一齊，跟住先做到個疫苗通行證咯。咁有啲咧就係兩人都唔知嘅，咁佢其實打咗疫苗。又冇帶嗰、那個針紙，又冇擺喺個針紙，又冇擺喺嗰個電子產品度，咁咧所以佢做唔到佢三二啊。總體咧就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咧都係三類呢啲咁嘅情況咯。 嗯，有幾多食客係因為呢個情況而即係未能夠入到去堂食啊，或者轉咗改外賣？你自己觀察到？ 我觀察到佔全日都係10%，即係一成以內嘅客人咯。 嗯。多唔多過往即係有啲講法就話、是、會唔會長者嘅客係少咗咧？因為疫苗通行證，你自己又觀察到係咪咁咧？ 總觀琴日咧就大約跌咗30%多至40%生意度啦，就因為有兩個原因跌嘅，因為琴日除咗係第一隻疫苗通行證咧，亦係同一時間咧收緊到去咧二人一台噶嘛，咁變咗係可能長者就長者可能早查咧，佢哋做完運動啦。咁啊，本來可能三四個老人家或者長者咧，去飲早茶或者食早餐，咁收緊到二人咧，咁啊可能即係冇乜興趣啦，咁又冇嚟啦。有啲就因為可能未準備好頭先以上嗰三個步驟咧，又冇嚟啦。總括咧都係跌咗40%左右嘅生意啦。 嗯，其實邊樣措施影響大啲啊？你自己覺得係疫苗通行證大啲，定係每台限兩個人大啲？同埋尋日整體即係開始咧第一日嘅疫苗通行證咧，邊一啲食肆嘅影響係最大？有冇收到啲意見反應啊？ 一定係疫苗通行證大啲嘅啦，因為二人一台咧，過去第二、第三波咧，我哋都試過咧二人一台。我相信市民咧都應該有依一個心理準備，同埋已經有依個模式喺個心中噶啦。因為疫苗通行證咧，在香港嚟講咧，都係第一次推出，咁有好多市民都係未習慣去使用啦，咁所以都有啲適應啦。 嗯， 咁最影響嘅食肆咧，當然就係一定係酒樓啊、中式餐飲啊、大型嗰啲啦。咁第二咧就係一啲茶餐廳啊、冰室啊、快餐，因為嗰啲咧過去可能即係嗰個用餐嘅模式比較快，但係而家要用疫苗通行證咧，可能喺門口咧都要搞一兩分鐘啊、兩三分鐘 先入來啊。咁其實兩三分鐘咧，喺冰室嚟講咧，其實都或者快餐店嚟講咧，其實都已經可以攞到個餐出嚟噶啦。咁所以就變咗影響嘅客人都十分之大啊。 嗯，嗱，食肆就叫做主動核查嗰個處所，即係啲客咧要係主動俾嗰個針卡咧，啲員工話俾個機去掃啦。員工嚟講又熟唔熟習成個情況，或者成個技術上面有冇一啲問題發現到咧？ 大致上個技術都係做得好嘅，但係有啲細位咧就要微調一下啦。即係員工咧，因為其實我哋喺農曆新年前都知道要做呢個疫苗通行證咧，都已經作出一個培訓啦，甚至乎政府創科局咧拍咗個宣傳短片啦。咁我哋攞咗嚟做教學嘅題材，就教啲員工或者前線嘅工作人員去點樣用一個疫苗通行證，同埋點樣去掃客人嗰個二維碼啦。咁呢方面冇大問題嘅，唯一係細位咧，就係因為嗰、那個那個掃描器啦，即係電子產品啦，或者電子手機啦，係前置鏡頭，因為大家都知道手機有前置同後置鏡頭啦。 冇錯， 我哋一般影相咧就係、是、用後置鏡頭，即係喺個機身背面去影噶嘛。咁、但係咧，我哋通常咧就會有腳架就夾住個手機去掃個電子針紙噶嘛，就大多數咧都係用前置鏡頭多嘅。但原來前置鏡頭咧冇1300万像素同埋自動對焦咧，係難以對準嗰個電子針紙嘅。咁所以咧都要搞一輪。咁有啲業界咧買咗幾部嘅手機翻嚟咧，冇注意到一點咧，就前置鏡頭用唔到啦。但係用後置咧，佢有腳架嘅時間咧，就要個客人要隻手要兜去後面影啦。有啲餐廳或者處所咧，未必有地方咧放個腳架。你知香港都寸金尺土嘛，咁我哋夾個手機啊，後面係一個收銀位或者一縫牆啊，咁佢就掃唔到個電子針紙咯。咁呢個就有啲問題啦。 嗯，另外想问一下啦，预算案咧就话10000蚊消费券啦，电子消费券啦，第一期5000蚊就话4月系发嘅，呢一个对饮食业嚟讲，听到呢个消息点啊？ 当然欢迎啦，政府呢一个做法啦，都系一个好消息啦。根据翻上年5000蚊电子消费券咧，我哋个业界咧都有增长到30%左右嘅生意啦，喺消费券嘅头一个礼拜期间。但如果四月咧，我唔知道，即系因为都好取决个疫情同埋个防疫措施嗰个情况啦。四月唔知道疫情可以清到零未，或者可以控制到个局面未？咁如果未，当然就都系冇乜大帮助啦。但系当然早嚟好过迟嚟啦。如果客人收到个电子蚊，佢可以选择迟啲用，或者等疫情好啲先再用咯。咁当然一个系正面嘅帮助啦。 立法禁业主追租咧，呢个帮唔帮到系？ 立法禁业主追租咧，都系一个好嘅政策，同埋好嘅对我哋租铺嚟讲咧嘅租客咧，都系一个好嘅帮助啦。咁有3个月然后啦，好让我哋啲租客咧喺3个月内咧，即系同业主咧有一个缓冲期咧，大家去沟通呢3个月内嘅租金啊。可以點處理啊？係咪可以減租，或者將呢3个月租金咧分期跟翻個租約裡面嘅？譬如因為每個人嘅租約長短都不同噶嘛，譬如可能跟翻個租約呢3个月減咗幾多租，剩翻幾多，依家冇能力啦，但係我可唔可以跟翻個租約去分期翻俾個業主咯？ 好啊，唔該曬徐文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徐文偉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嚟嘅。